想试试的想法才吸毒的，那学生不会被开除，学校将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北京市教委表示，海淀区教委第一时间约谈了学校相关负责人，学校正研专题研究对涉案学生的处置决定。那市教委表示，绝不容忍毒品对青少年的侵蚀和毒害，无论发生在校园还是社会培训机构。校长张帆说，因为担心媒体采访可能会对涉事学生造成压力，那出于对学生隐私的保护，他们让学生已经暂时返回家了，待明年开学后再返校。那这些学生可以通过微信来了解并且获知学业所耽误的学业，待他们返回学校之后再安排补课。对于这些犯错的学生，学校给他们极大的宽容，盼望他们尽早归校继续学业。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因为迷笛摇滚音乐节而闻名于全国，学校为摇滚行业和音乐行业输送了很多音乐人才，被称作中国摇滚音乐的黄埔军校。由迷笛学校主办的迷笛音乐节更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户外摇滚音乐节，乐迷规模数以万计，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据报道说，编曲专业的一名大一新生小李说，他宿舍的一位同学丽丽在当天晚上突袭检查前就已经被带走了。那丽丽是吉他专业的学生，在半个月前他告诉室友他开始吸食大麻，但是大麻从哪儿来的，在哪儿吸，他们并不了解。丽丽也从来没有在宿舍吸过。这位小李说，他大概是三天左右吸食一次大麻，每次都是临近宿舍锁门时回来，说自己呢又吸了。那这个小李和同学们也曾经劝过他，但是没有结果。那么以上报道是来自京华时报和北京青年报。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赵小鲁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芬。你好马律师。 哎，你好丹青姐。 这个16名学生现在已经被陆续的释放了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吸毒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目前从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一块来说，吸毒者他主要还是对吸毒者进行的是一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么一个处罚措施。那么说吸毒者呢，他是进行行政拘留，比如说他是比较严重的话呢，他可能会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呢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说这个情节比较轻的呢，他一般是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个从目前这看，孩子们在被拘留3天之后都陆续回家了，这是明显从轻了吗？ 对，这个他是按照情节比较轻，所以说他处的是5日以下的拘留，走的是这一档的处罚措施。 那如果说一个成年人他多次吸毒会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他如果是多次吸毒的话，他从行政他承担的还是一个行政方面的责任，行政处罚方面他这一块还是就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那么说可以并处呢20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他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措施，比如说进行强行的戒毒， 强制戒毒。 对对对，如果多次吸毒的话，会涉及到强行戒毒的问题。 这是成年人，如果是孩子，没有成年也是这样吗？ 如果孩子的话，他是这样，那么说我们国家这个行政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规定呢，如果你是已经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的话，他是从轻或者减轻的。 就14到18岁之间。 对，是从轻减轻。那么说如果你连14周岁都不满的话，也就是说不满14周岁的人，你即使说吸了毒，他这个呢是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呢监护人严加管教，是这么一个。 那目前校方表示说，对吸毒学生不会被开除，也不会严格处罚，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番所谓宽容的一个言论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啊，包括这媒体也评论说，宽容吸毒真让人无法宽容。那么您对校方这种态度如何来看？那如果说不宽容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他是这样，就是不管是学生还是社会上的青年，你如果是说吸毒，那首先承担的就是一个行政处罚方面的这么一个处罚措施。那么说从学校的处罚角度上来说呢，他肯定也是要依据学校的规章的管理制度，他们学校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说现在这个迷笛学校呢，他这个态度现在是这么一种宽容的态度，我认为呢还是有些不当。首先来说呢，这个学生吸毒 毒影响是比较坏。首先是不管是对这几个学生来说，还是对于学校的其他的学生来说，大家会觉得啊，校方对于吸毒还是就是态度是宽容的。那么说会不会对于在校的其他没有吸毒的学生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这是从不好的一个方面。 社会影响不好，因为你不是一个机关学习这个企事业单位，你是一个学校啊， 对 吧？你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所以影响不太好。 对，这可能也跟，因为我也注意到这个学校是一个民办学校，可能也跟学校的这个是一个民办学校，它这个管理还是有漏洞，然后同时呢，它还要考虑到生源的问题，它的监督的问题，可能呢就是做出了一个这么一个宽容的这么一个态度，当然了，这对社会影响也不好，对于学校的其他的学生影响也不好，尤其是对学生的家长来说。看到学生学校是对于吸毒的学生是这么一种态度，那么说他们以后如果想自己的孩子从事就是摇滚这一方面，会不会再考虑送的这个送的这个学校去？我相信家长心里边还是打鼓的。 其实作为他们学校本身，应该在孩子们最近一段时间先去回家啊， 对， 因为被处罚了嘛，然后得有一个后续的具体的这个责任处罚， 对对对， 应该有一个，应该我想这个不管他是民办还是公办，都会有一个规章制度， 对， 这是肯定是必备的。 对，你比如说你可以在学校里边就是悄无声息的进行，就是不至于让孩子觉得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压力。你比如说开除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学业，你比如说在学校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当然是说打扫卫生啊，或者是说休学啊，做一些其他的，但是不是说处罚身体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措施，让孩子们知道你不单要有行政处罚，这是国家给予你的，那么说你还应该在学校里边受到学校规章制度的这么一种约束，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说如果是说不这样不这样宽容的态度又能怎么样呢？那么说因为毕竟我考虑到学校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学生的年龄都不大，阅历还比较浅，那么说吸毒呢它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有各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学校的管理首先是第一位的，因为他有很多孩子还是未成年人，那么说他这个法治意识还是浅薄，第二个就是对于吸毒能给他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他还是没有了解的那么清楚。那么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学校现在就是说社会上的影响对这个孩子，尤其是这个明星现在也是吸毒的重灾区，是不是啊？对孩子的影响也比较大，怎么样？那么说怎么能避免这些孩子以后吸毒呢？我是认为你说如果开除学生就相当于把孩子逼上了绝路，那么说可能对孩子的就是造成的这种不良影响会更大，所以说学校呢应该还是加强戒毒方面的就是这个毒品的危害的 一 个 宣传， 对，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吸毒了不仅仅当时可能你初次吸你年龄小受到的只是一个行政处罚方面的这么一个处罚，那么说你涉及到跟吸毒有关的延伸出来还有很多刑事方面的犯罪，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学校应该宣传好。其他的你比如说涉及到其他的方面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除了学校之外其他的，你比如说工会还有教委，比如说国家的一些戒毒所、还是应该进学校对孩子们进行实地的，你比如说播放视频，而不应该只是说你到了戒毒日 在宣传日的时候再做一次， 对，在宣传日的时候就给孩子们发发传单说一下吸毒有害，然后这事就过去了，就这么简单是这样。 那北京青年报也发表评论说，宽容吸毒真让人无法宽容。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对吸毒学生做出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不严格处罚，只批评教育，这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学校如果不严惩，那么学生吸毒现象又如何遏制呢？评论说，音乐学校或艺术学校培养的学生以及学生所接触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演艺圈，演艺圈有什么时尚和风气，往往第一时间会传染给这些艺术学校，学校负责人需要有坚决而明确的态度，仅仅依靠批评教育来感化学生注定不会有太强的约束力，尤其是对于这家以培养摇滚类音乐人才的学校和这些 志在投身摇滚乐并且性格有些叛逆的青年学生而言，那更应该制定更严格的校规校纪，以零容忍的态度对涉毒学生予以严厉的处罚，从源头上遏制和杜绝吸毒现象。那么昨天记者也采访了禁毒专业人士和部分的听众，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宽容态度以及校方的责任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听一段采访录音。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心理专家、北京市禁毒高校联盟顾问张任对记者说， 对于迷笛学校学生吸毒的事件呢，我个人认为，毕竟大学高等教育也是一种成人教育，教育的本分应该包括人格道德的培养。虽然在校学生已经是成年人，法律意义上的行为人、行为能力人，学校的负责人还是应该给学生一定的处罚。惩处学生的目的并不一定就是为了单纯为了处罚而处罚，而是应该向在校学生以及今后可能入学的学生表明一个对毒品不能容忍的明确态度。如果从学校这方面仅仅是口头暧昧的这种教育，但是缺乏警告、罚款甚至开除的相关惩戒手段，这实际上是对学生整体人群的不负责任。以后也不会有家长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这种容忍吸毒的学校读书。那么试想，该学校的领导如果是他自己的孩子吸毒，那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但这恰恰反映了问题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当前对毒品危害的预防教育远远落后于目前毒品快速泛滥发展的现实，尤其是教书育人的教师及领导层。如果他们能让学生知道吸毒行为发生以后，吸毒者在今后考驾照啊、住宾馆啊、求职啊等方面都会有很多麻烦和限制的话，他们就不会这么轻描淡写的来处理类似的问题。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孩子们对毒品的危害的无知根源还是在于教育者及教育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淡薄。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全社会的相关人士呢共同关注类似的问题。 记者也采访了部分听众。 我觉得给这些学生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应该的。至于说校方表示给他们极大的宽容，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应该没有什么特殊对待，犯这种错误的话不应该有什么特殊对待，应该按照学校的校规正确的去处理，常规去处理就可以了。我觉得校方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同样学生的家长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迷笛学校的学生，因为他们还很年轻，都是年轻人，当然要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给他们机会并不代表不应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处罚，因为只有严厉的处罚才能够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这次错误的严重性。如果只是简单的批评教育或者是轻描淡写的处罚的话，那么反而不但不能让他们真正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吸毒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对于他们以后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会有更大的危害。至于学校方面，当然应该承担责任，尤其是他们照顾的是一群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切实的从根本上找出自己本身存在的管理上的各种问题。 对于迷笛学校这几个涉毒的学生，首先他们是做了违法的事情，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是毋庸置疑。在对于全社会来说，应该给这几个青年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而帮助他们走向一个正性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人生。迷笛学校这不是第一起涉毒，就是有学生涉毒的这样的事件发生。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学校应该是说长期对孩子们的这个毒品预防教育这块是疏于管理的。学校应该从管理层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对于未成年人，尤其是在这种特殊行业的这些人才，对他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教育，尤其是禁毒的教育。如果他们首先在孩子们入校的时候把这种教育做到位了，我相信涉毒的孩子应该不会这么多。 我认为学校对于学生吸毒的问题应该进行严厉的处罚，让这个涉毒的同学了解到吸毒问题的严重性，除了这个对自己身体有危害之外，还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事业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学校对于涉毒学生的处罚同时也是警示了其他的学生，告诉他们一旦出 碰到毒品，都会那个面临相应的处罚或者是严重的这个后果。同时也是给整个这个娱乐圈或者是这个艺人圈子一个警示，毒品并不是能够帮助他们寻找到任何的灵感的这种良药。 记者还采访了两位小伙子，对于密地学校对于吸毒学生采取的相对宽容的处理态度，他们表示了异议。 不能， 不能，应该到那戒毒所，那个少年管教所，没有惩罚不行，慢慢慢慢越来越多，很可怕以后。 他们认为孩子的父母有很大的责任。 有，绝对有，爹妈有时候感觉工作忙嘛，管教放松造成的，觉得零花钱太多了。 记者还采访了两位母亲，他们的态度显然是缓和了很多。 说白了，学生们还是应该原谅他们，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吧？就初次犯错嘛，是吧？应该原谅他一回，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呗。 他们说，当时听到这个学校有十几名孩子吸毒被抓，感到十分的惊讶。 我觉得挺可怕的，这么多啊，这学校有关系，他管教不严吧？应该是， 我觉得学校应该有责任。他不是一个两个，一说十几个，那就是，那学校应该有责任。 抓的不紧，管的不到呗，是吧？你学校要抓的严了以后，他不会犯这么那么多人，都孩子太多了，16个。太多了， 学校要不严的话，到时候还有学生可能吸毒。 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马玉芬律师，你好，马律师。 哎，你好。 那如果说多名学生在这个学校里面聚众吸毒，会是什么性质呢？ 他是这样，如果是说多名学生吸毒，它毕竟还是一个性质，还是一个吸毒。就是吸毒呢，它就是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说多名学生吸毒，这涉及到一个什么其他的问题呢？如果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教唆、有引诱、有欺骗、有容留，这有可能就是涉及到刑事犯罪。因为你吸毒，它这个是在学校里边吸毒，这个还是有点特殊性。大家都知道吸毒，你不可能说几个人跑到大马路上去吸毒去，那么说他毕竟又有一个场所，对吧？这个场所如果你明明知道这几个人在这吸毒，你还给他提供，那么说这时候呢就会涉及到一个容留吸毒的问题， 就刑事犯罪了。 对，就是刑事犯罪了。那么说这个吸毒的问题呢，你看看吸毒它可能只是涉及的一个行政处罚，但是呢跟吸毒相关联的，它会引起一些相关联的一些刑事延伸的一些犯罪。这个犯罪跟违法还是不一样。犯罪呢，它就指的是涉及的刑事方面的这个处罚了。那么说，你比如说你吸毒，你肯定会持有这个毒品，对不对？ 持有本身也分 对非法持有毒品，这是一个刑事犯罪的。那么说你毒品这一块，你肯定还会有一个运输。那么说你吸毒，你肯定还会有一个买卖。那么说贩卖毒品也是涉及到刑事方面的犯罪。所以说这些比如说还有一个容留。那么说我现在呢就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跟这个吸毒所引申出来的刑事方面的对于这个罪名到底有哪些。你比如说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这都是跟毒品相关的。非法持有毒品罪大家都很清楚。那么说走私制毒物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这些都是要犯罪的，都是要入罪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日常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规定了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那么说这个迷笛学校呢涉及到16名学生吸毒，那么说这里边是不是就是各吸各的呢？你在你的屋吸，我在我的屋吸呢？他可能毒友之间他会有一个联络。那么说这里边涉不涉及到引诱、教唆？你比如说你不吸，我为了卖给你这个毒品，那么说我可能会欺骗你去吸。吸完了以后呢，那么说这个他就会有一部分收入。大家都知道毒品它不是说几百、一百、二百、几十块钱就能买得到的，它是一个很高昂的这么一个费用来支撑着他这个吸毒。那么说除了这些比如说买卖毒品之外，他可能尤其是青少年他没有收入来源， 又不敢跟家里人说， 对，又不能给家人说你是吧，你给我点钱，我去买毒品，这不可能。那么说他这个钱从哪里来，这就会涉及的，又没有工作收入，是不是？那就只能是抢劫、强盗、盗窃这些的。 由此引发的犯罪也挺多。 对，尤其引发的这个因为吸毒所引发的盗窃、抢劫、抢夺这类案例，就是说目前来说是一个高发的，尤其是对青少年这一块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对于这个禁毒宣传该怎么样去影响这些所谓摇滚青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他是这样，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还是我认为是还是学生的三观有问题。 嗯，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认为，看到你看，这个明星圈、娱乐圈是不是啊？抓到的这些人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他们都在吸毒，对不对？ 觉得好像这是一种小时尚，这是非常可怕的。 对， 这种观念是非常可怕的。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三观呢，学校要进行这种三观的教育。 因为孩子还是在一个成长期，他可能辨别不了， 对对对， 正确的，所以非常需要引导。 他自身的，他对于这个吸毒来说，他只是说浅层次的看到吸毒给他当时带来的那种快感， 那比较嗨啊。 对，他并不知道。你看，我也看到相关的资料，就是你吸毒以后，它其实是你的中枢神经。就是你的生理上对它是有一个依赖、为什么说戒毒那么难戒，它就是说生理上有一个依赖、这就很麻烦。但是孩子知不知道这些，他 认识 可能认识不到那么深、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现在的这个宣传流于形式。你比如说从我们国家的这个戒毒法这方面来说的话，它是人民政府、工会、共青团、妇联、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新闻出版、村委会、居委会、电影电视广播这一块都有这么一个宣传教育的义务。那么说又有哪一个部门真正的走进学校，跟学生走进课堂，把这个毒品对身体的危害、对精神的危害，是不是啊？以及包括你可能由这个吸毒从行政处罚一直到刑事犯罪，可能给你带来的是牢狱之灾，又有谁真正的给学生讲过这些？ 而且应该是这种长效的宣传。 对， 不是说在某一个节日进行宣传。 对，你比如说戒毒日，大家都知道，国家的这个国际上的戒毒日是每年的6月26号，是不是啊？这一天大家可能会发传单，给学生说一下啊，这个戒毒，大家也都知道这一天是戒毒日。那么6月27号，大家照样该吸的还是吸。也就是说，他关键的原因还是没有让他意识到他这个后果的严重性。这是主要的。 尤其是对于这个青少年。 对，这是主要的问题。因为现在青少年的吸毒，这个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到吸毒人数的72.2%，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说家长、学校、社会，大家应该三位一体，真正的让这个戒毒这个工作走到课堂， 而且是符合青少年的这种 形式、 心理和生理特征的宣传方式。 对，形式。你比如说这个电影，这个拍的这个电视或者是说纪录片，拍一些戒毒所的这个纪录片，然后组织孩子们进行观看，然后写观后感，是不是？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影星最近进行，不管是进行刑事处罚的，还是进行行政处罚的，这种案例，是不是？你要定期的进行宣传，还有就是让戒毒专业的人员去给孩子们讲，你吸毒以后对你的神经会发生哪些损害，你为什么戒不了。 其实不光是一个身体的伤害，包括你的事业、学业， 对， 包括你的法律的后果， 对对对， 种种方面啊，进行一个更加深入一些的这种宣传教育。 对，你比如说青少年现在正好是在学校学习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如果你一旦这里边涉及到这边非法持有、运输、贩卖，这都是很正，就是很轻易的就能跟那个吸毒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刑事犯罪。你比如说你去偷、盗窃，你去抢夺抢个包里边可能觉得有东西，是不是？我到时候变卖点钱买点毒品，那么说有可能这个他入了刑以后刑事犯罪，他不像你给你到拘留所以后有三天两天 就 把你放出来了， 对对对， 他是要走一系列的程序，是要入刑的，这个 是在 相当于是有前科的，以后你找工作干嘛一翻你的档案没人敢用你，这是大家的常态， 会影响自个儿的一生， 对对对，日常的一种心理。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真正的深入到课堂当中，给孩子们讲清楚。 那么现在学校这个方面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就学生们吸毒这么多人，16个人， 学校承担什么责任？因为这个要说承担责任的话，从法律上来说，无非就是三种责任，是不是啊？就是行政、 民事 责任，就这三种责任。那么这刑事责任，目前来说，16名就是他这个学校的学生，就是进行了行政处罚以后，对学校没有一个处罚，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行政责任目前国家是没有的。 就约谈了，这被约谈了。 约谈了，那只是说是教委给他的。 对， 我就说处罚法这块是 没有。 那么说约谈了，这是 他也不是说一个承担责任，只是让他整改。 嗯， 那么真正的如果是说他是民办学校，他要有资质才能招生，才能进行他的教学活动。如果是说咱国家的法律或者是说相关的部门的法规规章或者教委有规定，如果你学校里边一旦发生了这种吸毒的，是不是啊，我就可以把你的资质给你取消。我相信这个迷笛学校的领导就不会说以这种容忍的态度，以这种宽容的态度去对待这些学生。他的 应该有一个更严格的一个措施。 对，目前来说校方只是被约谈，这种责任太轻了。太轻了。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快车司机被罚起诉滴滴索赔。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 Level 2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2，详见官网。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喽。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50，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滴滴快车司机杨先生在大兴经营快车生意时，被大兴城管执法局认定为非法经营，罚款3000元。那杨先生认为北京小菊科技有限公司以欺诈行为诱骗他加盟了该公司，收取管理费，却不能够保证他属于合法经营，并且遭受了行政罚款，损害他的合法权益，所以诉到了法院，要求小菊公司赔偿他所受的行政罚款3000元，并由小菊公司指定对杨先生经营行为进行管理的北京京北路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就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近日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那今天我们现场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赵小鲁律师事务所马玉芬律师。你好马律师。 哎，你好。 现在这个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啊。那么小菊公司承诺杨先生说你是快车司机了，加盟我们了，属于合法经营的。那杨先生就心里就踏实了。但这个说法确实踏实吗？有依据吗？ 他是这样，因为这个案子呢目前在审理当中，对于审理结果呢我们不做预判。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是不是合法经营。因为目前我在这儿呢看不到，就是这个小区公司他是不是给他发的有那个行政许可的许可证书。 他只是口头的说了一下。 对，如果是说这个小菊公司它是有这种资质许可证的，那么说我相信这个杨先生呢也不会被处罚，这是第一点问题。那么说现在咱国家呢就是对于从事乘客意愿提供运输服务并按照里程和时间收费的这种汽车经营呢，你是需要取得资质许可的。那么说我看一个现在这也说2015年以来呢，就是北京这边交通执法大队这边查到的非法运营的车辆有963起。那么说其中滴滴的呢就是涉及的是207起。那么说现在这个滴滴快车也好，滴滴专车也好，那么说它是不是合法的，这个呢一直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之间。那么说我们也关注的就是上海对于专车这一块好像是那个 已经不是好像是已经授权了一家发了一个牌照，就相当于是发了一个一家公司有这个资质许可、 哦、 那么说他运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合法的 运营， 对、 嗯、 那么说他是不是属于合法的运营，并不是说小区公司给那个杨先生承诺我是合法的他就是合法的、 嗯、 那么说这个问题呢就要涉及到看你有没有许可证的问题， 嗯， 对对对， 需要进一步查一下背后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质啊证据啊等等， 对，你要是有资质的话那你就是合法的，你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非法的、 啊、那杨先生说当时他被收了管理费了， 嗯， 你收了我管理费你管理我那就应该是合法运营啊， 他是这样，可能普通的听众呢认为我跟这个小区公司签了合同了、 嗯、 是吧，我也交了费用 了 啊、 嗯、 那个我就加盟了，那么说他承诺我这些是合法的、 嗯、 那么说我就可以上路去运营了、 嗯、 那么说签一份合同有的时候就觉得啊签字了这个合同就是生效的、 嗯、 是不是啊，其实法律实践当中